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集，我们首先一起走进日本东京的国际摩托车展。日本国内摩托车消费量连年下滑，这也使得众多的日本品牌将视线更多的转向了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然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实体百货业希望能够从质优价廉的平价折扣店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地球上的第八大陆，这就是围绕在太平洋的塑料垃圾漂浮带。塑料进入鱼类当中，最后是进到人的嘴巴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投向日本东京，眼下在日本东京正在举行全球摩托车大展。近年来，摩托车的电动化已经成为了发展大势。我们也发现呢，其实在北京街头就有很多的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有很多的网友好奇，摩托车和自行车都是电动的，有何区别呢？一般来说，它们的动力系统和驱动方式已经是完全一样了，就是靠电驱动。但是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呢，按照国家标准是不能超过每小时20公里，而且必须得有脚踏板装置，同时也对车体重量有着严格的限定。那么超出之外呢，就属于电动摩托车了。日本是全球领先的电动摩托车的生产和研发国，同时呢，在日本有多个高端的电动摩托车品牌，但是在日本国内，骑电动摩托的人数却在逐年下降，从过去最初满足交通用途，渐渐到现在成为了时尚怀旧生活方式的一种工具了。相比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日本在2017年国内的摩托车销量呢，还不及当年的1/10。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摩托车却在海外市场拥有很多的粉丝，也有不小的市场，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等等呢，都十分追捧日本的电动摩托车。下面我们就走进正在东京举行的日本国际摩托车展，来看一看本届车展上有哪些新创意。 这款电动摩托车的造型非常简洁，充电2小时就可以连续行驶200公里以上。而更重要的是，大家看这个屋顶，不仅可以防雨防晒，还可以在车辆行驶的同时通过太阳能板来发电充电，延长车辆的连续行驶里程。这是一款纯电动车，充电4小时可以连续行驶160公里。从设计上呢，它的电池是完全装在箱体里边，车后也没有排气管。而由于跟四轮驱动的汽车进行了一个技术连接，可以让摩托车爱好者呢充分体会到瞬时加速以及高速行驶的乐趣。 近年来，摩托车行业也加速向节能环保化发展。去年，一些公司开始在日本尝试销售电动摩托车。本次展会上，最新的充电网络平台也受到了关注。通过沿途共享插座、电池充电服务网、备用电池出租站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保证电动车的能源补给，消除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时的顾虑。据预测，到2020年，日本电动摩托车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0万辆。上世纪80年代，日本摩托车热潮兴起时，曾经创下一年销售330万辆的历史记录。然而近年市场持续缩水，需求量已经跌至巅峰期的1/10。最主要的原因是摩托车已经从代步工具转向个人兴趣及时尚领域。本次展会上，各大品牌纷纷展出怀旧系列名车，满足40到50岁年龄段消费者的怀旧心理。 近年来，日本摩托车行业不仅在设计上更为时尚前卫，一些厂商还推出了概念车，融入了自动驾驶概念，并借助人工智能系统识别使用者并进行对话。鉴于日本目前持有摩托车驾照的潜在消费者高达1000万人，厂商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对摩托车的关注。而在亚洲市场上，摩托车销售日渐红火，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的销售量保持在同比4%到10%的增长幅度。据统计，2018年亚洲摩托车市场规模有望达到6500万辆，日本摩托车出口潜力巨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相信很多朋友到美国去购物的时候呢，都会走进美国的梅西百货，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是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场。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崛起，梅西百货这个百年老店呢也是备受冲击。那么现在呢，梅西百货也是大力的展开一些新的智能销售技术，比如说虚拟现实销售技术。梅西百货在2018年3月就宣布，他们希望很快呢可以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刺激店里的家具销售。尽管像这样的老牌传统店铺在不断地向高科技智能技术来靠近，但是呢，应该说眼下他们还没有能够走出一场关乎生死的转型。在过去的11个月中，梅西百货的整体的销售持续的下滑，他们也不断地在关闭自己的实体店。那么最终呢，终于到了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快要终结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他们的销售额呢出现了 1.8% 的增长。对此，梅西百货表示呢，他们从四个点来切入提高他们的增长。一个呢是更多的来进行手机的销售，第二呢自有品牌成为抓手，再一个就是他们的折扣店成为了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美国的零售趋势显示，如今的消费者更加注重寻找高性价比，而梅西百货的一个折扣店业绩呢是持续的攀升，众多实体店也希望借这个趋势开出更多有着好性价比的商店。好，来听报道。 在实体销售大规模向线上购物迁移的趋势下，美国百货巨头梅西也毫无疑问正在给予其线上销售平台更大的关注。不过该公司表示，从近日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中可以发现，线上销售也并不是他们业务的唯一增长点，而这就要介绍到梅西推出的低价零售店后台。这是一个就开在梅西实体店中，没有固定库存，主打折扣商品，最高折扣可达80%的零售店品牌。梅西认为，比起给全价商品打折的做法，开设额外的低价零售店反而能吸引到更多新客户来梅西消费，且事实证明这些顾客的平均购买量也在增加。鉴于这样的结果，梅西正准备在其一些旗舰高级店内开设低价零售店后台，作为新的经营尝试。最近几年，梅西正在大幅度关闭其门店数量，转而扩大线上销售的比重。2016年，该公司宣布要在接下来几年中关闭100家表现不佳的商店。根据零售分析公司 Addited 的相关报告，梅西百货公司近期的改进工作，特别是在加强数字化营销和多样化产品选择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梅西百货现在是美国百货公司中最大的大码服装运营商。除了大码服装之外，梅西百货还注重拓展其他高性能领域，如孕妇装和运动装。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要和您说说海洋垃圾这个话题，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并不陌生。关于海洋垃圾堆砌的严重程度呢，有这样一个比喻：地球有七块大陆，然而现在呢，马上就要有第八块大陆了。这个第八大陆就是全部是由垃圾堆起来的。这个大垃圾岛的面积是英国的6倍。太平洋人迹罕至的地方，正因为垃圾形成一个新大陆，被称为是太平洋垃圾带。过去的60多年间，这个垃圾带的面积一直是在持续的扩大。这里面可以发现很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品，塑料袋、塑料瓶子、拖鞋、轮胎、儿童玩具、 塑料垃圾变成小塑料片，又被鱼类吃进了肚子里。那么最终呢，随着人类吃鱼，这个小塑料片又回到了人体之内。而荷兰科学家一份最新报告也显示着，目前这个垃圾袋仍然在不断的扩大。好，来听报道。 研究人员派出了30艘船进入了太平洋垃圾带，同时还通过飞机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之间太平洋上堆积的塑料垃圾进行观测。研究数据显示，太平洋垃圾带的面积接近160万平方公里，已经超过法国、德国、西班牙3个国家面积的总和。在这一区域漂浮着超过8万吨垃圾，主要是塑料瓶、塑料袋等，是之前预计的16倍，相当于500架喷气客机的重量，这相当于1.8万亿片塑料，平均下来地球上每一个人大约250片。这一太平洋垃圾袋正在变成塑料怪物。研究人员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在这一区域每平方公里有0.4公斤塑料垃圾，但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每平方公里1.23公斤。研究人员还观察了水中塑料垃圾的大小。海洋清理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说，虽然直径超过5厘米的塑料垃圾占总重量的75%以上，但微塑料的数量要更多，这对于水生生物构成潜在威胁。因为比如海龟、鱼类等海洋动物可能会将小塑料片误认为是食物吃下去，进而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威胁到人类。太平洋垃圾带已经由来已久，由于洋流等海洋运动将人类的垃圾聚集在一定区域，重量、面积都在急剧增长，甚至被很多媒体称为地球上第8大陆。 刚才的报道中所提到的海洋清理基金会 The Ocean Clean Up Foundation 是由荷兰的男孩史莱特创建的，当时呢是2013年，他年仅18岁。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塑料垃圾堆放，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基金会的75名研究者和工程师组成了一个团队，制造计划几十个漂浮的栅栏，随风和海流漂移，它可以在5年内呢能够带走1半的塑料垃圾。不过他们也强调，目前还在研究当中，使用情况和效果呢也不得而知，因为毕竟要治理垃圾污染，只有协调行动才可能缓和废弃塑料物对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说到这儿，看看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是不是正在过一次性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有多少一次性物品，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长期反复使用的东西呢？刚才的新闻相信大家听着都觉得触目惊心，但是它的改变得靠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一点一滴的积累。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国家，在外界呢也以管理严格著称，很多新加坡国民也为自己国家的管理有数而感到骄傲。他们认为呢，只有这种严格的执法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能够顺利的运作起来。尤其是新加坡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没有资源，但是靠的就是这份规矩，使得新加坡得以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位一辈子卖蛋筒冰激凌的老先生出了名。他已经70岁了，为了庆祝自己的70岁生日，卖冰激凌的时间呢长达近半个世纪，他决定在生日这一天免费派发1000只蛋筒冰激凌。老人说，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呢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养孩子也很贵，吃吃免费冰激凌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放松下来。最近联合国发布了世界快乐报告，显示了各国的快乐指数。在这份报告上，新加坡排行第34位，和去年相比呢是下滑了8位。新加坡的媒体相当重视这份报告，他们也仔细分析了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听合作伙伴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的介绍。 新加坡在2018年世界快乐国家报告中排名第34，和去年相比下滑了8个名次。这份报告第一次对居住在国家内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系空前紧张。3月23号，美国启动了对于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加征 25% 和 10% 关税的决定，但是也表示呢，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给予临时的豁免权。虽说是豁免，但也是临时的，因为是否延长要取决于整个北美自贸协定的一个协商情况。而这一点也使得加拿大经济界十分的不放心。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报道。 加拿大新闻社报道说，美国总统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经济新闻节目采访时说，特朗普对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措施将在15天到30天之内开始实施，但不会把加拿大和墨西哥纳入这一惩罚性关税的征税范围，至少在开始阶段不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表示，他的政府一方面要保护美国的钢铁业和铝制品工业，一方面也要对在军事上是美国的盟友、经济上与美国公平贸易的友好国家区别对待。 We expect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sign something by the end of the week, and there are potential carve-outs for Mexico and Canada based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possibly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based on that process. Specifically, what would they have to do? Again, that would be a case-by-case and country-by-country basis, but it would be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 national security exemption.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 Sarah Huckabee Sanders 表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加拿大和墨西哥应该可以受到例外待遇，不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惩罚性关税决策的约束。美国其他的盟国也可以申请例外待遇，美国政府会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ide, that is a compelling argument to exempt Canada and Mexico because they need this steel for their economy. Their estimate is that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188,000 jobs which are declining in the steel industry, but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5.6 million who use all this steel. Right. And the trade, as we know,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ough we are big providers, particularly of aluminum, is more or less in steel in terms of balance. 加拿大环球战略研究所的专家 Colin Robinson 指出，从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来说，美国应该在进口钢材和铝材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几百万美国人的工作会受到北美大陆贸易战的影响。 The fact that there's some talk that there's a potential carve-out around the security concern, recognizing that the North American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y is essentially one industry. They essentially supply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erhaps that message has gotten through the White House and Trump is going to back off and open some space to breathe here. 另一位经济专家 Kevin Carmichael 指出，除了国家安全的角度之外，加拿大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和铝制品工业已经一体化，实际上已经不分你我。 Certainly a risk of diversion. That steel that the U.S. is trying to keep out certainly could find its way into Canada and other countries. Prices also are going to rise regardless.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otential here that Canada might cut a break. But any economist you talk to will tell you that quite likely steel and aluminum prices will rise overall. So that's going to hurt those Canadian companies that rely on steel as an input. 即便美国对加拿大网开一面，不施加惩罚性关税，那些受到惩罚性关税制裁的国家会想方设法让其钢铁和铝合金产品通过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转进美国，而且钢材和铝材的价格会上涨，这会让以钢材和铝材为原料的加拿大公司受到伤害。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上述灵活姿态并没有让加拿大方面真正感到放心，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财政部长穆努辛、他的贸易顾问 Navarro 都表示，目前不对加拿大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实施惩罚性关税，是为了给正在进行的修改 NAFTA 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一个机会。如果谈判成功， NAFTA 得到令人满意的修改，则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就没有问题了。可问题是，目前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修改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 不少专家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手腕鞭策加拿大和墨西哥在 NAFTA 贸易谈判中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 刚才是来自加拿大的报道，介绍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这次呢没有被美国列入钢铁以及铝制品的这加税征收行列，但是对于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充满了变数呢，仍然感到十分的担心。好了，到这里我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为您每天推送的英语学习资料以及我们的各种节目信息和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明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我们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Sierra Works Beijing。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